中国五一发布公告，中标 5.02 亿元的埃塞俄比亚建筑项目。华夏幸福发布公告，2017年销售额达到1521亿元，同比增长 26%。腾达建设公告，2017年中标合同额超过75亿元，同比增长 74%。万年青发布公告，预计2017年净利润为 4.12 亿元到 5.0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0% 到 120%。招商证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由于受2015年4500点以下不减持救市承诺的约束，公司自营业务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2017年公司自营业务同比大幅增长，贡献了公司 20% 左右的收入，是2017年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ST 前锋发布公告，预计2017年净利润扭亏为盈。另外，华鼎股份因并购重组上会，开市企停牌。今天央行开展600亿元逆回购操作，包括300亿元的7天期和300亿元的14天期。另外，今天有300亿的逆回购到期，因此今天的净投放是300亿元。这是2017年12月21号以来，央行首次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施资金净投放，宣告本月中旬的流动性填股正式拉开帷幕。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调60个基点，达到 6.5147 元，结束两连贬。市场人士指出，当前人民币贬值预期维持在低位，逆周期系数调整不会对汇率市场运行和预期产生根本性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以区间震荡为主。北京市发改委日前披露了一则对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展的反垄断调查。此前公积金中心下发过一份文件，规定二手房评估费最高收费标准为每件600元，且指定了6家评估公司承接该项业务，而实际上二手房公积金贷款评估收费根本不在现行国家及北京市定价目录内，属于市场调节价，其价格应该由经营者自主制定。在调查过程中，公积金管理中心主动进行了纠正，进一步开放认可的评估机构范围。业内某招聘机构最新发布的薪酬排行榜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平均薪酬为每月7789元，接近8000，北京以超过万元的月薪稳居排行榜首位，达到每月10310元，其次是上海和深圳，在后面的是杭州、宁波、东莞，他们已经高于广州。从行业来看，基金、证券、期货、投资行业以每月10358元的平均月薪排名第一，中介服务行业位居第二位，咨询、法律、财会、人力等专业服务以10003元排名第三。好，最后再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盘面，区块链、国产软件、云计算、5G 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油气改革、保障房、ST 板块还有草甘膦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今天实现了十连阳，很多人都在预计什么时候这个沪指开始调整，看现在依然没有调整的迹象，您怎么来分析？ 好的，节后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释放啊，跟元旦节之前比哈，这个释放比较明显，定向降准，加上春节前的春节期间啊，准金可以用，所以的话，整个的市场的这种资金面呢，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另外呢，就是风险偏好的一个放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有关在元旦节之后啊，有关方面，比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频繁的在进行一些这方面的会议规划出台，所以大家觉得有一点这种奋斗。啊，然后新年之后一个开篇，有这种感觉，所以的话，大家这种风险偏好是被激发出来啊，所以这种市场呢就走出了一种比较凌厉的走势。同时呢，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啊，因为考量三个基本面要素，业绩呢应该说跟我们的预期比较一致啊，没有太差，但是呢也没有超预期的好，所以三个要素两个偏好，肯定市场是走好的。 那么之所以这么强劲呢，我觉得这个原因还是在于有一点小小的技术处理在方面。因为最近虽然大盘最近几天还是阳线，但刚才看到前期比较强势的周期股已经开始在调整， 是 刚才提到的一些活跃的股票、区块链等等，这些都是概念股。 嗯， 它是属于在一个主流之外的一个补充和辅助，也就是说，一些主流资金在周期股上全面的建仓、全面的这个有所抬拉之后，指数上了个台阶，但是随即这些股票其实已经开始在调整。那么指数呢，由于另外一些比如金融股的权重股的这种推动，然后没有调下来。 嗯， 所以实际上现在已经在一个震荡整理当中。大盘什么时候震荡整理，我觉得也很快了，因为已经传导到一些非主流品种开始在往上这个地推，偏于这个概念炒作的时候，实际上跟从去年到今年形成一个主流的这种偏好啊不太一致的时候，或者说跟大资金主流机构的这种投资方向不太一致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一个震荡整理。但是呢，这个震荡整理并不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波段的一个循环周期来看是始于12月6号，那么这个波段呢有可能是5个高点，目前是在冲击第3个高点，那么后面呢还会有2个高点，然后完成这个小循环。这个小循环结束可能会在1月27号或者1月31号，分别是腊八节，分别是农历的15跟我们的农历重合的日子呢，比较容易形成时间窗口。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完成个小循环，那从循环完了之后啊，那个小低点出现之后，还会有新的一个波段出来。因为到1月下旬的时候，1月底的时候，整个的春季躁动还没完成。因为春季呢，我们预计应该是1月、2月都比较好啊形势。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3月份到时再看。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时候还会有继续往上恢复活跃的时候。但是这种震荡呢，从波浪的角度来说，就可能是一个四浪的一个震荡，震荡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走一个2个小5浪的一个上升，然后呢再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演变，那个到时候再分析了。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后面应该说会面临震荡，震荡当中呢，可能在周期股调整的，因为先期调整了嘛，调整的比较充分的时候，他们又会出来活跃，把指数又稳住。所以指数要调呢，也调不了太深，大概在沪中指的话，3350应该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啊，这个附近，3350到3370之间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然后在那里蓄势，然后呢再有进一步的活跃。 嗯， 是这样。 好。我们看到今天资源股啊，包括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酒类啊、大消费板块啊，都出现了回调。那么以这些板块为例的话，您认为回调的深度幅度大概会有多大？ 嗯，可能要是说均线的角度来说啊，回调到10日线或者21日线应该就差不多了。就是说根据个股的情况不一定，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看哈，指数方面刚才也谈到一个区间可以做个参考啊，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不必太恐慌，然后应该在震荡当中呢，选择一些调整幅度可控的，因为其实一个好的公司，或者表现优异的最近这种个股的话，它的回调幅度应该会控制在10%到15%之内。最好是10%以内啊，这是比较漂亮的一个这个震荡整理啊，多过这个10%就要小心一点啊。 嗯，我们注意到今天的这个创业板的涨，这个涨上涨的个股和这个中小板的这个涨幅居前的个股啊，明显是多于这个下跌的个股。有人说这段时间是一个调股换仓的时间，您怎么看？ 指的是把大股票换成小股票哈，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交易性的机会。如果做的那么的拿捏精准，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呢很难做得到。 嗯， 因为主流资金始终是囤积在这个蓝筹股和大型蓝筹股里面的。 嗯， 有些像红盘蓝筹股， 认为是从小股票把钱转移到大股票，到蓝筹股里。 哦，这么转，嗯，那是对的，那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主流。因为这是主流，因为今年的主流还不会变，因为在今年1季度我们认为是不会变的。 嗯， 1季度之后到时候再具体情况具体看。 目前主流的机会肯定是在大股票里面。 好， 小股票这个一定还是要慎重。 嗯，好，那谢谢陈先生今天的分析。好，谢谢您，再见。 谢谢您，谢谢大家。 好，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那么从2018年开始啊，我们的财富大搜索除了关注这个资本市场之外呢，我们还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大家的这个投资理财方面啊，如何做资产配置，如何呢做好我们的各种保障的安排。另外呢还会重点关注大家的消费啊，我们如果只考虑挣钱和投资，不考虑如何消费的话哈，其实这个生活有时候也不平衡。另外呢我们如果只是盲目的消费，不考虑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啊，支出的这个比例的话呢，有时候呢这钱糊里糊涂也就花完了啊。所以说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指导大家怎么消费。现在呢大家都倾向于这个移动支付啊，不管是通过这个信用卡呀，还是通过这个手机支付，已经非常便捷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要着重的来聊一聊哈，这个移动支付啊产生的逾期怎么办。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银行业的从业者吕月鹏啊，吕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嗯，吕先生呢对于这个信用卡特别有研究，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就是信用卡如果逾期了怎么办啊。我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您现在手头上有几张信用卡，有没有逾期过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节目名称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观点。另外大家也可以发来关于信用卡逾期之后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使用信用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我们的话题还是先从案例开始，首先进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话说啊，有一位朋友，他在半年前买了一套房，最近呢忙着装修。前几天呢他问我，他说我最近刷信用卡买家具和家电，还付了装修尾款，大概刷了7万多，但是我只还了2万，剩下的呢打算慢慢还。但是昨天一查账单啊，发现上个月光利息就1000多块钱，给吓死宝宝了。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卖点股票割肉。这个看你买什么样的股票啊，有时候反而也是救了你啊。那为什么这么高的利息呢？原来他没有做分期，他只是直接还了其中的一部分透支的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钱，如果还可以重来的话啊，他该怎么办啊。我们请吕先生给他分析分析，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钱。 简单的说啊，就是咱们信用卡都是有一个免息还款期的。 嗯嗯，这个都知道。 对，我们首先呢要了解这笔钱是怎么样产生的，就是银行会给出我们每一个持卡人一定的免收利息的时间。 嗯， 比如说我每个月啊1号到31号，这个作为一个账单的周期啊，我1号到31号的所有的消费啊，在下个月出了账单之后会给一个到期还款日。举例啊，就是比如以我用的这张工商银行的牡丹卡为例啊，我这个账单是每个月1号出，每个月25号还款，也就是意味着我上个月花的钱要在这个月25号把所有的钱都还清。 嗯，大家都知道吗？会收到提醒的吗？ 对，都会有提醒的。首先我们提醒方式一般有，原来是纸账单，现在大家科技都发达了，这个短信账单、微信账单，还有各个银行的 APP， 这上面都能查到这个还款的一些信息。同时啊，在临近还款日的时候，如果咱没还钱，各个银行呢也都一般会发送一些还款的提醒短信。 哎，我收到过，提醒几天提醒你要还钱了，如果你还了呢就算是打扰您了啊。 是，一般的话提前3到5天会再提醒一次。 是， 而且呢还可以签订一些自动的还款协议啊，避免出现这种逾期的情况。但是一旦在这么多的提醒和保障措施下，我们还是把这个钱给忘了， 怎么办呢？银行啊就要开始计收滞纳金和利息了。 但是他问题没忘啊，是吧？他刷了7万多，他还了2万块钱呢。我们都知道好像有一个什么最低还款额是多少啊？ 对，没错，这个啊就是两个问题来看了，就是分一分没还和还了一部分。这还了一部分里呢，如果还清了最低的还款额，是不会收取违约金，有的银行叫违约金，有的银行呢叫滞纳金，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到期了没有守信用，没有守信还这个最低的额，最低还款额一般情况下会是账单的10%，但是各个银行不太一样计收，有的呢会把取现100%记进来，有的呢会把分期记进来，总之呢就是看账单上它会显示一个叫做最低还款额的金额，按照这个金额去还，不会出现违约金，证明我的信用是良好的，我愿意有还款的意愿，但是呢会收取利息。 他这个利息是多少钱？1000多的利息。 对，这个其实日息是5%，大家算一下金额是差不太多的。 5%， 一天10000块钱收5块，按他7万来算的话，一天就是35。 那是从哪天开始算呢？ 是这个计息的规则啊，其实各个银行是有一些差异的，就是有的银行呢会收这个全额罚息，有的呢不会收全额罚息。我来通俗的说一说吧，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比如说我在3号花了一笔钱，啊，我这笔钱呢到期日如果没还，那会从我3号消费这天开始计利息，而不是说过了还款日之后，从过了的日子再收，不是这样的，是从我消费的这一天， 就从你借银行钱那天开始算利息， 从这一天开始算，算到哪天为止呢？一般会算到他还了的那一天为止。 就你什么时候把这钱还上，利息就不收了。 没错， 5%。 对，日息5%。 日息啊。 对，每天收5%，而且呢还是按月计收复利的。 就是第二个月是利滚利。 就是、可以理解为出了账单之后，如果说这个利息它还会作为一种本金的形式存在了，它会利息再生出利息来。 哎呦，那最高能到多少啊？ 其实这日息5%咱听着没多少。有的人啊算了一笔账。这日息5%转化为年利息，您想想大概有多少？ 它月还利滚利呢？ 对， 我心算算不出来。 所以大概算完了之后啊，有18%到18.25%这个区间。 年化利率。 对， 哎， 这个可是比咱们贷款利率高出将近3倍左右。 难怪银行愿意做信用卡的这个生意。 这个其实利息就是对于银行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利息收入。 别看他这个钱是1000、2000，不像你买房子贷几十万啊。 对， 但是他这个利率， 对，利率高 高。 对，因为他利率化做日利率看很低啊，日息5%听着没有多高，但是咱们把它化到每月每年，利率就会相当之高了。 那问题来了，他还了2万，那他这个利息是剩下的5万产生的利息，还是说整个7万产生的利息？ 这个其实不同银行的计息规则是有差异的。有的银行呢会拿这个7万的全额来计收利息。 比如说前一阵儿的这个建设银行是吧？ 对，就那个事情吧，闹得还是沸沸扬扬的。 他被主持人啊，央视的主持人告上法庭，还是一个今日说法的主持人是吧？他说我是还了没还完，但我还了大部分。那么你不能用整个这个钱来计利息是吧？ 对， 法院还判他。 其实经过两审嘛，就是一审和二审，两个结局还是有所差异的。其实这方面就是法理和人情的一个关系。其实银行呢除了给了这个还款的免息期以外，现在有一些银行也会给出这个容时容差的服务。什么叫容时容差呢？比如说我超过还款期没超太多，晚了1-2天啊，一般是3天之内，我把钱及时还上，就不会有违约金，也不会有利息。同时呢容差，比如说啊我这个欠了7万010，我把7万还了，就那10块钱啊，零头没存，也这个银行呢也是视同为他全额还款的 啊。好，他这1000多啊，我们不知道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但是肯定他没还的那笔钱是给他记了利息的， 对， 而且呢是5%是吧？ 对， 也有可能还的那2万也给他记利息了，看他是哪个银行的。 对，不同的银行有所差异，他其实呢可以这位先生联系到他银行的客服中心啊，了解一下他这个计息规则。 哎，真的是办信用卡之前啊，不要先考虑他送我点什么礼物啊，又有什么刷，有什么优惠啊，先问问你这利息怎么算是吧？违约金怎么扣？ 对，没错，这些基础的功能呢，其实是我们要最先要了解清楚的，后面呢才能去谈我们的权益，谈我们的优惠。 是，我觉得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透支了5万，然后我按时还了49999，还剩1块钱没还，然后这银行呢还按5万块钱 的这个本金跟我计利息，而且五万块钱可能是分好多天产生的，一笔一笔加起来，按照这个日期啊计5%的利息，然后咵加起来， 对， 是 有这 种最极端 的。对，这种极端情况呢，其实以前新闻报道也有过，比如说少还了3毛钱，出现了200多的利息。其实银行也是比较人性化的，对于如果持卡人士因为实在不了解，可以打电话到银行申请一些豁免的政策， 可以去求求情是吧？ 对，这个很多银行管它叫做这个息费谈判嘛。对于这个初次犯错的，而且 初次啊， 对，而且也不是恶意的 啊， 或者有的银行是可能一年一次，有的银行是说持卡的过程中只有一次，然后并且在多少金额以下可以跟银行来商量，来帮他减免这个费用。 那个银行客服有这权限吗？ 基本上我了解的大部分银行的客服啊，对于这种小额啊300-500的都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为持卡人调解。其实也是银行想更好的服务于持卡人，不是说为了去收他利息而收他利息，而是更好的服务于他。对于这种恶意的透支啊，或者说我们确实是无能力还钱的这种情况下，他的利息才会正常计收的。 有人问了，说如果当天实在没钱，但第二天就有钱了。不止3-500，有15000。这种金额，那银行会考虑不给我纳入黑名单，什么失信人员吗？ 对，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些银行它提供荣时服务，刚才咱们说过的一个宽限它1天到3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有的银行是需要打电话过来跟您 要提前说一声， 对，跟他说一声，我这个不好意思，今天实在这个钱没有到账。明天还您行不行啊？基本上都是可以。有的银行非常方便，在 APP 上自己申请啊，申请宽限就可以了。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因为工作忙在外地或者是七七八八资金这个周转的问题，钱那天到不了账，那么也别着急是吧，别着急，那么可以跟银行先商量商量。 是， 有的银行呢，就是说你这笔钱太少，没关系是吧？ 对。 也有的银行说，那这两天还上也可以啊。 对。 不过呢，从这个资金配置的角度来说怎么才能够不产生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提醒大家的窍门和技巧？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跟大家聊。 好的。 另外就是，已经逾期了覆水难收了，这事儿。我们怎么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啊？还有一个案例啊，一位30岁的男士想买车不行，银行不给贷，为什么呢？一查4笔逾期记录啊，该怎么办？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信用卡逾期了该怎么办？您知道吗？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这里是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我们既要学会投资，也要学会消费啊，打好生活的组合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银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吕月鹏，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信用卡逾期了该怎么办啊？为了防止信用卡不逾期，我们手头上还是要有一些灵活的资金，是不是？ 嗯。 哎，那你觉得这个资金的安排怎么安排才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要保障我们日常的开销，又保证这个啊信用卡的钱足额按时的还了。 是这样的，其实资金的安排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存款啊、理财啊，包括一些基金啊、债券等等它的流动性因素来综合考虑。但是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啊，把还信用卡的钱最好是放在一些现金管理类工具，比如说货币基金啊，或者银行的一些超短期理财里边，方便变现来进行灵活的调整。 嗯 啊，同时呢，我们建议信用卡最好是签订这个自动还款协议。 嗯， 签订自动还款协议的好处呢，就是不用担心到期的时候，它会按照一定的金额来进行偿还。这个自动还款协议其实分为最优还款额和最低还款额啊这种形式。比如说最什么叫最优还款额，就是我储蓄卡里有多少钱啊，能最大化的去还这个信用卡，我按照最优的金额去还，这是一种还款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按最低还款额还。就是保证是不出违约金，不出滞纳金，但是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利息啊，这是一种啊我们通过自动还款或者是说安排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方式去合理的安排还款的一个手段。 但您说的这个吧，它还是从那个储蓄卡里面划到信用卡里面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直接从我的那个余额宝里面，或者说我买的那个什么理财里面，直接就把钱划到信用卡里面？ 嗯，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有这种服务的，但是呢会比较少，就是包括微信啊、支付宝，它有一个签订信用卡自动还款协议， 嗯 啊，到了时间之后，从它的这个余额宝也好，或者说微信的这个钱包也好，自动的给用户来进行还款的这种手续。包括理财，有一些银行跟基金公司也是有合作的，啊，比如说把它的基金、货币基金赎回出来， 然后自动的还到他的信用卡里。但是一般只是适用于这种货币基金或者一些现金管理工具，对于这种比如说固定时间的固定期限的或者一些理财产品啊定期存款啊这种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呢，就是这是说我们有资产的情况下可以这样来还，如果实在是到了到期日我们的资产没有办法变现啊，理财产品还差三天到期啊，我也不能提前支取了它，收益损失很多啊，怎么办？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把理财产品做一个质押贷款啊，抵押给银行，我把这笔钱先抵押的贷出来，然后还上信用卡，这是一种方式。 哦，哎，慢点啊， 啊，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我如果有一些理财产品，不能马上取出来的那种啊，不是那种什么活期通啊、日银啊、余额宝啊那种啊，可能买的是一个月的啊，40多天的那种。可以质押给银行贷款。 对，现在各个银行啊，一般都会有一些这个质押贷款，它质押品呢，一般接受这种定期存款、债券或者是基金啊，或者以及理财等等，根据不同的产品，它会有控制啊，把这些东西呢可以抵押给银行，就是银行先把它冻结起来，拿我这部分未来到期可以变成现金的这个钱啊，银行先借给用户来去还信用卡，这样的话呢，可能只需要付几天的这个贷款利息。 那比方说我们来一个实操吧，是吧、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还款了，现在是下午2点，打比方啊、一般银行好像5点半就关门了吧，那我这2点到5点半还有3个半小时来得及吗？ 其实都不用去银行，现在这个移动支付嘛，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各个银行的这个 APP, 网上银行只要轻轻点一点啊，就可以把这个钱借出来。 啊，我是看到有一些什么现金贷啊、那种， 对对对， 是不是？ 对，除了银行以外，包括支付宝和微信，它也是有这种信用贷款的。其实银行也有信用贷款，比如说我们没有自己没有理财产品，就是最近手头周转不开了啊，也要从想借一些钱，可以从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包括银行的这个信用贷款去借一些钱。比如前一段时间啊，我这个因为资金周转的时间，过年的时候把钱都买理财了。啊，赶上银行收益高，都买了个理财了，结果到了到期换日没钱还钱了，怎么办？ 对，很有可能。 哎，对，我后来一看，哎，这个银行给我推了一个容易借，说这一天啊才收10000块钱，收不到1块钱的利息，啊，这相当合适嘛，我就一下借了他这个10000块钱，先把信用卡还 了2亿 啊，没有，这个基本上信用贷款啊，它的这个额度都是在30万到50万之内的啊。 对，你看我那天，比如说就差2000块钱，哇，我不叫借那么多，那都我用来大额消费的，或者是这个装修啊什么的，是吧？我就借2000块钱，他就马上到账了吗？ 对，马上到账，即时到账的，非常的迅速。 那抵押品是什么呢？ 信用，就是信用担保。 那你刚才说的，我买的理财，我的这个国债呀、定期存款呀，那些如果要抵押的话，是怎么个操作法？ 这个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银行的 APP 或者网上银行里边分为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这抵押贷款呢，就是我有这个抵押物的啊，比如拿刚才说过的这些存款呀、理财呀等等。而信用贷款呢，就是凭个人的信用来去借这笔款的。这两个贷款之间啊，利率是不一样的。 哪个低 啊？那自然是有担保物的风险更低嘛。风险更低，它的利率会低一点。但是其实也不绝对，比如现在有一些银行做这个信用贷款的促销活动，对它这个利率一天10000块钱还不到1块钱。这个利率其实跟我们的抵押这种担保贷款其实差不多的。 哦，那么他这个钱是实时到账的。 对， 实时到账哈。那么也是在网上通过点鼠标按键盘完成，不用去跑柜台跑营业部。 是的，在网上银行或者手机银行都可以操作。但是需要提醒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这些产品呢，比如说信用贷款也好或者质押贷款也好，它都要通过银行的这个贷款的审批系统来核准的。那如果说系统没有核准过，这个钱是到不了账的，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延迟一天到账。 哦，那就晚了。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在办理的过程中，如果能提前一些，是自然最好的。如果实在不行，一定要看好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提供实时到账的服务。而且还有它这个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啊？不同的这个信用贷款之间啊，比如说它的利息能差出将近1倍去。 那如果说啊，过两天我就有钱了。我想把这个信用贷款也好抵押贷款也好的钱还上，能还吗？ 可以提前还款。 可以提前还。 大部分都是可以提前还款的。当然这个其实就是在办 这个贷款的时候要注意到，有一些呢可能规定啊提前还款需要一个月的预约呀，有一些是可以随时还款的，只要注意到其中的细节啊，就是没有问题的。 好啊，有的银行还留着这个，留一手呢是吧？不能提前还啊，必须这个一个月啊。我记得以前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以前那个房贷啊、就是这样，你如果提前。就是说你贷完这个贷款之后一个月以内或两月以内或一年以内你还款还要交笔钱呢， 对，就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 对， 其实这个也是银行综合考虑嘛，既然给了您很低的利率、然后呢您 利息还没挣够呢你就还了、 是 是，当时我就想，那我们本着化解银行风险的角度、是不是啊，你把这款赶紧收回去然后你就可以放贷了、没想到银行说那对不起还收你提前还款违约金。 是， 哎呀，气儿不打一出来啊、就是你站的角度不一样啊， 是， 最后这个啊立场观点就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就是说如果发现当天现金不够用啊、马上通过自己的信用贷款或者是抵押物贷款来还钱啊。 对， 那这种可以跨行吗？比方说啊，我们知道有各种情况啊，我工行欠着钱啊、这个不行了、我其他的行也没有钱、但是呢我其他行可以通过信用卡信用贷款或抵押物贷款贷点钱出来、可不可以这个跨行的转嫁？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考验各个银行产品经理的时候了、有的银行就非常灵活啊、可以实现跨行的借记卡付款，啊，比如说我从招商银行啊借了一笔这个抑制贷，啊，我放到我建行的储蓄卡龙卡里行不行？啊，可以的。 他其实那个钱直接就打到那个卡里去了。 对，他是通过人民银行这个大小额支付的系统嘛，啊，实时的就打到对方银行。 就不要你从建行又跑到工行去存钱 啊。对，现在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一些银行啊，就是希望我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定要先放到自己的储蓄卡里、然后呢需要再自己转账转出去。 对，不过像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好像他们是有这种、 对，支付宝和微信其实跨行 的转账功能的 很方便，对， 这个就稍微灵活一点了。 对，但是其实支付宝和微信它的这个差异化贷款的政策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不同的人点开支付宝和微信贷款的利率金额啊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啊，所谓看信用来定利率是吧，看人下菜碟儿 啊，是的， 所以他们还受批评了啊，被这个约谈了。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怎么防止信用卡逾期。那下面还有一个案例哈、已经逾期了怎么办呢？是死是活反正就是我了你们看怎么办吧。案例是这样的，一位白领男性30岁没结婚，他想贷款买辆车啊，牌都摇到了，可是呢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是在审他贷款记录的时候发现他曾经有4笔逾期记录，所以说这贷款就没给批下来。后来发现是什么原因呢？他的信用卡太多，有一张不常用的卡他经常忘，别说他了，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确实容易忘。那么你想他这种情况，他要不买车这个牌子有可能这个时间就到期了、是吧，这可是又贷不了款，那该怎么办？可以跟银行商量一下，我哪怕多交点利息多交点这个哈手续费什么的。 嗯，这个事情呢其实要两面看，首先呢要看他之前的这个逾期到底是恶意逾期还是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的逾期，如果就是他恶意透支了，那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办法， 对，抓起来了就 对他 严重的话啊， 对，严重的话可能就超过一定金额啊，就涉及到触犯一些啊、法律了。但是如果他是不经意的啊，自己不太知道的情况下又是小额的透支，其实呢他可以去找到他那家银行的发卡行，去沟通一下，开具一下这个相关的证明材料啊，证明我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并不是恶意的，这笔钱现在我已经还上了。但是其实对于审批贷款的银行来讲，这个只是有参考意义的啊。咱们说的具体一点吧，假设说啊，我这个之前的逾期是在这个建行造成的，现在我去找招行批这个贷款去了，那招行能不能认可建行开的这个证明，还有我在审批过程中能不能给他贷款，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看我有没有逾期这一个衡量标准的，我会综合这个持卡人他的综合的负债，比如说现在是不是欠了很多的银行的钱，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很多银行给了他的信用额度啊，他都这个刷了之后还没有还的，包括呢 除了建行以外，其他的银行啊，最近两年或者最近五年有没有过这种逾期的记录？有没有超过了三个月以上的这种严重的逾期记录？都会作为我综合的一个考量。 嗯， 包括还有这个来借款人他的这个月收入水平啊， 嗯， 以及他的这个每个月的交易明细的一些情况，会做综合考量来决定贷不贷给他钱。 就换句话说，你虽然有逾期未还的记录， 嗯， 但是这不是说人家不给你贷款的唯一原因。 对， 还要考虑很多，你一月挣多少钱呀？你现在几张信用卡透支了多少？还了多少啊？ 对， 你是不是经常是吧透大额的消费呀？ 是的， 啊，这种是吧？他会综合考虑。但如果说那些都不存在的话，它只有逾期，什么情况下算严重的逾期？ 嗯，基本上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说晚了几天或者一个月以内，这些呢其实都不是很严重的，可能就是忘了，及时还掉了。 嗯， 啊，但是我们逾期呢，其实30天以内都还好，其实也还好。但是如果说60天和90天以上的逾期，可能这个性质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哦， 甚至于如果我们逾期180天，啊，可能就会被取消用卡资格了。 人说了，我凭本事逾的期，为什么要还？ 对，银行呢其实都会有这个逾期提醒的服务，刚开始发短信提示您逾期了啊，注意要及时还款。如果说发了短信没有理我，我会打电话。 嗯， 啊，打电话如果还是没有联系到，我们当时办信用卡都会填一些联系人的啊，会找联系人看看是不是因为您手机号变了呀， 嗯，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联系方式变更了，我找不到您了啊，通知他一下，或者说是不是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突然生病了， 生病了， 对，这个也不是我主观意愿上不愿意还嘛，联系人可以先替他还上，或者说跟他沟通一下，提示他还款。 那如果没人替他还，他也生病了，那事后可以跟银行解释一下吗？ 对，其实他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医院的这个证明材料， 嗯， 啊，银行这方面呢，其实会比较人性的，会给他做一些证明的手续，但是呢，他欠的这笔钱，该还的利息，该还的违约金啊，这个还是要还的。 就是明算账，但是可以原谅。 对，其实这一部分呢，但是在咱们的征信记录上也会如实的反映出来， 嗯， 就是人民银行会对各个银行啊，就依据我们的身份证来统计他的征信记录， 会写上一条吧，因病没还款吗？ 对，就是我们的征信记录后面其实可以做备注的， 嗯， 啊，就是可以在人民银行申请做这个备注信息的啊， 嗯， 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很个性的案例啊， 嗯， 只要是我们跟银行做好充分的沟通， 嗯， 银行本着为客户服务的角度，都会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觉得这些案例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 啊，值得我们借鉴，也值得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疑问，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以后我们也会请岳鹏来跟大家讲一讲你所了解到的一些案例哈。那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哈，可不可以换一家银行去贷呢？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不同银行啊，它的这个授信标准和风险评估标准是其实存在差异的。 嗯 啊，他可以尝试换一家银行，但是呢也不要换太多，因为每一次银行去查征信记录的时候都会有一笔贷款审批的查询记录。 哦，就是说在央行那个征信记录上， 对， 张家银行查过，李家银行查过，王家银行查过，他都会在上面有记录。 对，比如到后边的银行可能看到啊，这个人最近频繁在很多家银行都申请过贷款， 而且还没通过。 对，这个时候我就要心里害怕，我能不能把这笔钱批给他了。 哦，所以说啊，银行他也会看呢。 对， 不过呢，你第一次不行换一家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大家也能够理解，如果后面都被拒了，那么这个资金周转的问题以后我们再聊啊。 好， 从哪找到钱这事儿还有很多种办法啊，不要着急。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位中年人，中年人信用卡有过一次逾期，然后就觉得很恐慌啊，把钱都还了，该交的钱什么滞纳金都交了，然后呢越看这信用卡东西越不喜欢，一气之下就把卡给消了啊。消卡这是您的权利， 嗯， 但是消卡是不是有时机啊？首先有一前提我们得说说，就是刚才那个逾期保存在这个央行的征信系统里保存几年，有人说2年，有人说5年，到底多久？ 其实这样，央行的征信系统一般情况下会记录5年的之内的所有的信用卡啊、贷款啊这种征信类的信息，但是呢一般银行做这个审批决策呀，或者说做一些信用参考的时候会看近1到2年的信息。 哦， 就给你保存那么多，但银行不一定都看，就看两年。 嗯、对，这个具体的银行可能有一些差异，包括如果说发现这个人有过逾期记录、 嗯、 啊，可能在审核的过程中就会谨慎一些，查的详细一些。 嗯、哦，好，那么过渡到下面这个话题了、 嗯， 就是什么时候销卡是最合适的？ 对，其实刚才这位先生的销卡时机呢，不是很合适。 嗯， 因为这笔钱虽然是还上了， 嗯 啊，但是这个销户之后就会在信用记录里体现出来逾期了，啊，把钱还上了。 前方高能预警啊，听众朋友，前方高能预警。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重要提示。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的建议啊，个人的建议是希望，如果说我们逾期了，把钱还上了之后，最好呢继续正常的使用一段时间这个信用卡啊，让银行看到我上一次真是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这样情况下，我们使用大概2到5年的时间啊，让征信记录良好的征信记录体现出来。后面的银行在看的时候发现啊、哦，他曾经有过一次这个逾期记录、 嗯， 但是后面一直都是很良好的还款，那一次可能是忘了。 你小学的时候打过架，我们在大学阶段就已经不记得了， 嗯， 也不管了，也不关心了，对不对？但如果你小学那次架哈、啊，一直随着你的这个。档案是吧，带到了现在， 嗯， 而且大家没事儿有事儿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这多影响你啊。 是的， 是不是？所以说你刚刚发生的逾期、 嗯、 不要去销卡， 对， 是吧？至少你过2年之后， 对，就正常用卡一段时间啊，给银行看到我的信用记录是正常的、 嗯、 上一次真是真的忘记了、嗯、或者真的是不小心。 对，哎呀，实话实说，这种事我也有干过呀，这个也销过卡呀，也是因为这个逾期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情绪归情绪啊，理智还是要归理智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不了解这其中的一些门道啊、 嗯、 各个银行它的这个规则规矩也忒多，所以说难免啊我们有时候走弯路。那你个人觉得我们拥有几张信用卡就差不多了？ 嗯，其实讲啊，一般的人拥有2到3张会比较合理一些。 嗯， 啊，就是估计也要考虑到信用卡的一些权益啊，包括有一些哪些是网上支付有积分的，哪些呢线下支付可以获得多倍的积分。这个其实聊起来是一个很长的话题，就是我们可以结合一些我们的需求，信用卡一定是根据需求来的，我们根据需求选择2到3张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有所有银行就在。 嗯， 中国境内设立这个叫什么？ 发卡资格的机构， 有设立法人的这个银行的 啊，有发信用卡的这个银行的所有信用卡，所有他都办了、 嗯， 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 嗯， 我说你弄这么多卡干嘛呀？他说就是玩积分呐、啊，就这种啊。啊，我觉得那真的是身在其中啊，乐此不疲。但是这中间好像也有很多的门道，以后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慢慢的跟大家来讲啊。 嗯。 但是现在啊，你发现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吃饭，会发现，哎，拥有这个银行的信用卡， 嗯， 然后呢又搞了什么 Apple Pay 啊， 嗯， 或者是搞一个什么银联支付啊，或者是拥有那个银行的信用卡又怎样怎样啊，就是打折啦，什么送券啦， 嗯， 免单啦，买一送一啦， 嗯， 然后这种，所以呢就想，哎，我有吗？没有，下回我再办一张。过两天又看到另外一个银行卡，哎呦，有吗？没有啊，再办一张。 对，这个其实是银行吸引客户办卡的一个重要手段。说到这一块呢，还是要来说一下，现在呢其实银联啊提供了很多的境内的刷卡优惠服务，有很多服务其实是无论用哪个家银行的信用卡都可以享受的。 那是银联搞的活动。 对，银联搞的活动。当然有一些银行也会搞一些自己的活动啊，比如说什么爱购周末、爱购全球或者十元风暴等等啊。 还招行啊， 对啊， 那种。 对，这就是招行知名的十元风暴嘛， 是吧？ 原来这个锅碗瓢盆都可以通过它来兑换啊，包括工行的这个爱购周末返现相当的给力，就是境外刷卡消费返21%。 什么原来广发跟什么星巴克是吧？ 啊，对，这个广发分享日，这个买一送一，然后包括这个中信的积分换星巴克， 您倍儿熟啊， 对， 都有啊。 就是您说那个拥有100多张信用卡呀， 就是你啊，原来就是你啊，哎呦妈呀，太可怕了。那你数得过来吗？ 嗯，其实这个里边呢真是非常有很多的乐趣，有很多的门道， 嗯， 这个是可以开单独的一个话题，信用卡的权益啊， 嗯， 和使用很多的东西可以来讲的。 嗯，是，但是 作为一般人来说，您不要因为一个促销就办一张卡、啊、 对，其实两到三个银行，然后呢考虑到一些需求，我们用信用卡无非就这样，吃喝住行娱、 嗯、 啊吃饭啊，然后呢我们出去出行出去玩、 嗯、 啊包括我们这个买飞机票买住酒店，然后还有我们自驾游啊或者平时我们开车这个加油等等，还有一些娱乐类的生活，只要考虑到这几方面综合的权益、 嗯、 选一张比较适合自己的信用卡、 嗯、 当然啊还是优先选择在自己发工资这家银行首先先选择一张信用卡， 因为你还款方便， 对，会非常的方便， 对，或者绑定你股票账户啊理财账户的那个卡是吧， 是的， 那个银行啊。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在信用卡这个银行搭配上面该怎么搭、 嗯、 你看有这么多工农中建、 嗯、 还有一些什么城市银行啊农商行啊、 嗯、 还有一些股份制银行啊招商啊这种、 嗯、 怎么搭配呀、 啊、嗯，其实说说我就是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用卡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啊，有些人可能商旅类的比较多，那我就选择这个商旅服务比较好的一些银行啊，有的人呢可能说这个就喜欢去吃饭，那可能就选择比如说这个像什么交通银行啊工商银行这种餐厅优惠多的啊这种银行去选择，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住酒店啊，就选择一些这个招商银行的这个高级别的等级的信用卡，有这个酒店权益的这个信用卡会比较好啊，包括一些发了酒店联名卡，比如香格里拉工行香格里拉这种信用卡会比较好，还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张合适的信用卡是最好的。 嗯，有人就喜欢逾期，选哪个信用卡好？ 对，其实喜欢逾期的人呢，现在银行发一些分期信用卡，就这个只要刷600元以上、 嗯、 或者刷2000元以上，它自动给客户办分期。 嗯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还款压力就非常的小。当然，这利息呢、 哦、 也是合适，这个叫分期手续费也是很可观的。 对，这个是吧？做分期的都上市了，你想想它的利润有多高，是吧？啊。刚才我们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啊，就是说你实在还不了了， 嗯， 实在还不了那么多钱了，你还可以申请分期还款， 对， 这也是避免你上这个征信黑名单的一个重要的啊手段。 对，比如分期申请了之后呢、 嗯、 我们可以分一个短期钱就能还回来，我们分个2期到3期， 嗯 啊，长期钱回来可以分12期24期， 嗯 啊，都是可以灵活的进行选择的。而且有银行分期还可以手续费打折，你分的时间越长手续费还打折，还能换一些礼品，在我们在分期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家这个活动多的银行，这样我们所谓的积分回血礼物回血啊，让自己支付的手续费更少一些。 嗯，是啊。总之我们就是用各种手段让自己不逾期，以及逾了期之后呢损失影响降到最低、啊、 是的， 以及呢在办卡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自己怎么才能够减少逾期发生的这个可能性。 嗯 好，办信用卡用信用卡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那么今年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呢啊还会重点的关注啊这个领域。那此外呢关于大家的这个消费方面呢，我们还会关注大家的消费账单怎么花钱才更合理，有人挣得挺多的为什么月光呢，这中间有哪些原因啊，会投资还得会花钱，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充分的平衡好自己的生活。好，谢谢今天吕月鹏先生来到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哈，谢谢您。 啊，不客气，主持人再见。 好， 观众再见。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行号1073，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见。 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